印公老法师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修，这个前面介绍了这个修学的基本科目，就是养五德，修六合。那么虽然说是基本科目，依然是说的原则跟原理。这个实际上的着手，那这就讲到一个佛弟子最低限度的羞耻，不能少于早晚课诵。如果说连早晚课都没有了，那可以说是有名无实的佛弟子了。这是同学们要记住的。无论自己怎么样的繁忙，这个早晚课的时间短可以，决定不能够缺少。尤其是净宗啊。大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如果早晚课断掉了，就不符合经训，释迦牟尼佛对我们的教训呢，我们就违背了。即使是很忙碌的人，早晚课用身念法。是念我们晓得，静一口气叫一念，这个时间很短。是念呢，大概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做了。每天早晚一生呢，是一天都不缺，也是一项专利，也符合经典里面的要求。所以修行，世尊。在灭度之前，已经想到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状况，就如《楞严经》上所说的，末法时期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。说法的人很多很多。而且所说的几乎都不相同，我们要以什么为标准呢？我们听哪一个人的教诲是正确的呢？这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惑，让我们修学无所依从。佛见到了，施给我们无尽的慈悲，教给我们四依法。佛不在了，你只要依照佛这个四点教训，就如同佛住世，亲近佛陀，没有两样。四依法里面第一个是依法不依人。我们有这个标准就好了。人除了释迦牟尼佛以外，菩萨、罗汉、圆觉都是人。换一句话说，菩萨、罗汉所讲的话，如果跟佛在经典上讲的不一样， 我们都可以不要去依从它。啊，所以叫法呢，就是经典。可经典流传到今天呢，又有了问题了。有许多人说这个经是假的，那个经靠不住，搞得我们又无所适从了。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迷惑啊！我们怎么办？唯一可靠的办法，依《大藏经》啊，依这个《大藏经》的这个编辑，在中国。可以说最晚的是乾隆的大藏经，乾隆时代所编的。那个时代还相当的淳朴，真正的有心有学的高僧大德还很多。那么，藏经里面所收藏的这些经论，啊，收入的，即使是。祖师大德们的，著作，凡是收入大藏的，都是经过严格的审查，啊，经过严格的审查，啊，就是当代这些高僧大德的公认，啊，这是正确的，这是与佛所讲的没有违背，啊，这样报到皇帝那个地方。皇帝批准了，这样才能入藏。啊，所以是经过严格审查的。那么乾隆以后呢，这个编藏经就是民国的时代了。民国时代就没有那么严格了。啊，那现代人要是编个藏经啊，把这个现前一些著作，那可以说是问题就比较上要多了。通通收在里面，这个是不太可靠啊。所以我们是以古时候的那个版本越古老就越靠得住啊。至少它是经过1000多年、几百年的这个代代的高僧大德研墨当中经过，那么大家都公认没有异议的，这就应该是比较上可靠。啊，虽然古人的东西呢，在文字上稍稍有一些障碍，这个障碍就是现代人不念文言文了，就这个字经典一展开呀、啊，文字上啊有一点障碍，是在讲古德翻经啊。没有完全用文言文，诸位把经典跟那个古文啊，不要说别普通的古文观止，你比较一下，你就晓得佛经的文字浅显。换一句话说，古大德翻经的那个时候，用的是什么文字呢？当时的白话文，当时最浅易、最容易懂的文字。啊，这在中国文学里面称为变文，啊，变化的变，啊，称为变文，所以就已经考虑到这个经典必须要普及，稍稍懂得一点点文字的人都能看懂，啊，可见的古人用心之苦啊，我们应当要能体会得到，啊，文字并不很深。但是文言文的学习是在讲不难啊，文言文的发明是我们中国老祖宗对于后世的子孙最大的贡献，这是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所没有的啊。我们的老祖宗知道言语啊会随着时代变化， 会随着地区变化，因此鱼跟蚊要和一样，麻烦就来了。不要说是几千年，100年之后的时候，他们所说的东西后人就看不懂。啊，你像西方，啊，古文像拉丁文、印度的梵文，极少数的专家能够懂的，不是专家没法懂的。所以我们的祖宗啊，了解这个事实，他把语跟文分两条路，语言随你怎么变没有关系，我的文不变，这文言永远不变。这个地方它永远不变的，你看2000-3000年这个典籍流传到现在，就以孔老夫子的《论语》吧。孔夫子距离我们是2500年，2500年前的人写给我们东西，还像面对面谈话一样，这不容易啊！啊，所以这是了不起的一个发明呐、啊。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啊，能够把古圣先贤他们对人生的体验、人生的智慧传给后世子孙啊，所以这是中国这个国宝之一了。我们应当要努力的修学，不要把它舍弃。啊，你有了这个工具，啊，你能够懂得文言文，有了这个工具，你看看现在在台湾，啊，这是前几年，商务印书馆将《四库全书》印出来了，啊，我前天在这个西来寺看到他们有一部，啊，《大藏经》，你能懂得文言文呢，那就是大藏。四库的钥匙，钥匙就拿到了，你就能够坐享其成。如果你不懂文言文，《大藏经》《四库全书》摆在面前是不得其门而入。啊，文言文的学习难不难呢？给诸位说不难。我们在台中求学的时候，李老师第一个要求，就是要求学生有能力读文言文，啊，他不要求你写，至少你有能力读文言文。那么如何学习呢？他叫我们将《古文观止》啊背50篇。他说你能够熟背50篇古文，你就有能力阅读文言文。如果你能够熟背100篇古文，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。啊，当然你读得越多越好，所以他要求我们的是50篇，啊，不要求我们写，要求我们有能力阅读。啊，这个50篇文言文能背诵了，那把钥匙你就拿到了。啊，四库的钥匙拿到了。大藏经的钥匙拿到了，啊！我现在在世界各处啊讲经，劝人家念无量寿经。不仅是劝你学佛了，我还有另外的目的。因为李老师啊，给我们的是50篇古文呐、啊。这个《无量寿经》呢，是汉朝时候翻译的，啊，虽然是12次的翻译，从汉到宋，啊，最后一次翻译、啊、是在南宋时代，那是标准的古文。夏莲居老居士重新汇集编的这个汇集本，总共分成48篇。那么李老师限制50篇呢，他48篇就差不多了嘛，只差2篇嘛。 所以你能够把无量寿经念熟了，给诸位说，也把无量寿经当作古文来念。你把这个48篇念熟了啊，你阅读经藏这个能力啊也就有了。把它当作过文来念。啊，所以念这个经呢，我说一举四得了。这是从对在国外国我们侨胞来讲，你们教你们的子弟，啊，教你们的子弟读无量寿经。第一个，他会懂得中国话，啊，中国话不会忘记，啊，这个好方法了。很多小孩在外国的时候，中国话不知道了，啊，中国话不会忘记。第二个呢，认识中国字，啊，有这么一本经书嘛，他都认识字，他可以认识中国字。第三个，他奠定了将来文言文的基础。第四个好处呢，又是奠定了学佛佛法的基础，一举四得了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教你的小孩呀、啊、念无量寿经，啊，一天念个一句两句，嗯，教他一句两句，用这个方法，啊，这个里面是好处太多太多了，他现在不晓得，他将来长大的时候才晓得父母对他的爱护，啊，所以一举四得了。一定要认真要力啊！将来21世纪的时代是中国人的时代，不懂中文就吃大亏了啊！这是连现在西方许多有学问、有见识的人都看到啊，风水轮流转的啊，你们看看近代的历史。啊，200年前，中国世界上第一强国。啊，前清这个康熙、乾隆的时候，全世界第一大国。那风水在中国，以后慢慢转到西面去了。啊，这是荷兰啊，葡萄牙、英国啊，二次大战时间又转到美国了。啊，你看现在又转到日本了，日本再一转又是中国了。这风水轮流转呐，那眼看就转到中国了，那不懂中国文的人吃大亏啊！啊，所以现在说实在话，英文不重要啊，中文重要啊！啊，你们一定要晓得啊！啊，你看20年、30年之后的时候，中文是世界第一文字了。啊，那么这是我提醒诸位同学，对你们的子弟啊，要认真。读书、教学中文，啊，教学中文最好的方法呢，读无量寿经，啊，这一举四得，啊，所以文言文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啊，一定要把这个钥匙拿到，啊，我们古圣先贤、列祖列宗遗留给我们的宝藏。我们才能真正得到受用啊！所以这是任何国家民族里面没有的东西啊，唯一在这个世界上，唯独我们中国有啊，决定不能辜负啊祖宗，不能辜负啊古圣先贤。那么早晚课，一定要晓得早晚课真正的目的啊！这是老师教诫学生啊！啊，早课的目的是提醒我们自己啊，我们在佛菩萨形象面前。对佛菩萨的像，就如同对佛菩萨的真人，要有这样的恭敬心。啊，在老师面前读诵经典，就是接受老师的教训。 我今天一天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我不违背老师的教训，造课意思在此地。这个诸位要知道，布施啊，那个经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。不是表示，哎呀，我这个你教功课我都背诵了哈，我这个也对得起佛菩萨了，对得起老师了，这个观念是错误的。是提醒自己，接受教训，这才真正对得起老师。所以早课的用意是提醒我们，使我们在这一天当中，无论对什么境界。真正做到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。所以这个三皈呀，这个早晚课的三皈呀，是各宗各派共同的课。不管你学哪一宗哪一派，你这个早课的内容不相同，所念的经典不相同，但是三皈一定是相同的。三皈是修行的总纲领，是修行的总原则。所以最低限度的是大三皈呀，这个是寺庙道场都是如此啊。那么我们学某一个法门，再加上某一个法门的经典，这是我们主修的。比如我们学净土宗的。我们可以念阿弥陀经，我们可以念普贤行愿品。像过去弘一大师，他老人家早晚课诵啊，就念普贤菩萨行愿品，他特别喜欢这一部经，十大愿望倒回去了，他修这个。那么我们提倡的是提倡啊，读《无量寿经》，《无量寿经》念熟了，念得很熟，能够达到可以背诵的程度，念一遍只要半个小时。所以做操早晚课的时候呢，不耽误时间，半个小时可以念一遍。初学。经文生涩，读得不熟嘛，时间就要长。那我们也没有这么长的时间，那做早晚课怎么办呢？像我在现在在台北的道场，我在大老寺的道场，我们的早课，大家在一起做早课，是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。然后有开经记，这是道场做的。如果你们同学在家里啊，这种都可以省掉。然后的时候就念这个《无量寿经》第六品。这个第六品呢，就是48愿。48愿念完了之后，赞佛记、佛号、三皈依，这个早课圆满。晚课呢，我们只是把一样，这个程序都一样，仪规是一样的，就是把这个念诵的部分呢，换成33到37这个五品。晚课注重在反省，在检点，我今天一天呢，犯了哪些过失，我要认真的来改过。自省，希望明天不要再犯这个过失。所以早课是发愿，希望我们的愿跟佛的愿相同。那么这样的课程目的呢，是希望自己真正能够做到与阿弥陀佛、与十方一切诸佛同心、同念、同德、同行。我们这个课程目的在此地。 所以绝对不是这个课程是念给佛菩萨听的啊，那个时候你就想错了，真正得到利益了。极其忙碌之人，祖师大德教给我们的十念法，诸位要知道，十念法是很简单，但是内容跟我们做这样的早晚课没有两样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那一句阿弥陀佛是题目啊。这一句阿弥陀佛这含的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部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也叫大阿弥陀经，五种云一本里面经题无疑的简称就是阿弥陀经，所以那是个题目啊，念到题目啊，就要想到里面的内容啊。可见的，这个念是很简单的，里面的内容含义深广，不可思议。这个是一定要晓得的，我们这个早晚课才会得力，这功夫就得力了。否则的话，你不懂得这个早晚课的目的与它的精神之所在，纵然念一辈子，还是糊里糊涂，得不到一丝毫的受用。那么你一生的早晚课都叫白做了，只是念的那几分钟啊，口善而已呀。除了口善之外，你还得个什么？什么也得不到。这不可不知道的。那么《无量寿经》讲的是些什么呢？我告诉诸位，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，就是《无量寿经》的详细说明，也就是《无量寿经》的注解，所以清初彭济清居士说，《无量寿经》既是中本华严，它的境界跟华严经完全一样啊，是华严经的浓缩啊，是华严经的略说啊，华严经是广说啊，无量寿经是略说啊，叫中本华严。那个华严经80卷嘛，部头大了，那叫大本嘛。这个无量寿经经文少嘛，叫中本嘛。那既然中本，当然还有小本呢。那什么是小本呢？我想我不说，你们同学都知道了。阿弥陀经不是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呐，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呐，80卷的是大本华严呐，里面内容完全一样，只是说的多少而已不同，内容同样的丰富。如果你要再问，那个华严经的境界究竟如何呢？那我就可以告诉你，这一部三藏十二部，我们今天讲大藏经，这一部大藏经啊，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注解。这你就应当知道了。所以华严上说一即一切，一是什么呢？一部无量寿经，就是一切经呐。你念这个无量寿经，就是整个大藏经都念了。 一步都没有漏掉啊！啊，你念阿弥陀经也是如此啊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啊，一切经就是一部经。那么，在我们净宗本位上来给你介绍，那或者是有一个学禅的，他念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是不是一就是一千呢？是的，《华严》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，摄学门里头，诸般圆融，一切诸佛。我们净宗是阿弥陀第一，所有一切诸佛都是伴，啊，一个主，其他都是伴。我们禅宗里面是尊本师释迦牟尼佛第一，阿弥陀佛也是伴，这叫主伴一，啊，所以十方三世一切佛。你无论以哪一尊佛为本尊，其他一切诸佛都是啊一个主，其他都是伴。我们禅宗里面是尊本师释迦牟尼佛第一，阿弥陀佛也是伴，这叫主伴尊啊。所以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你无论以哪一尊佛为本尊，其他一切诸佛都是本，所以一就是一切。因此，三藏十二部经典，不管哪一部经典，你选这一部经为主的，其他一切经都是本，主般圆融，平等无二。我们这个心多清净、多平等，心开意解，绝对不是说我这个是主，其他都不如我的，那就错了，那就完全错了。所以这个佛法里面讲的主观念，很像现在美国讲的这个民主，啊，总统任何人选上去都是总统，啊，任期下来之后都是平民，那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所以他的地位啊，完全平等，啊，没有高下的差别。我们平等心从这里建立的，心平等才真正得到清净，啊，不平等，你的心怎么会清净？这不可能清净的，啊，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啊，必须有一个主修的，我们才能入门，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心才能专一，啊，也就是能够达到一心不乱，啊，同时学很多经典，学很多法门，就不容易达到一心。啊，那么法门无量誓愿学也是佛教给我们的，是没错，你要晓得戒断，什么时候去广学一切法门呢？是你得到一心以后。那我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，一定要按照四弘誓愿的这个次第，啊，那是佛教给我们修学的次第，先断烦恼，再学法门，但一心不乱呢，就是烦恼断掉了，啊，那个时候才有能力广学多闻，啊，没有得一心不可以，没有得一心是。你没有智慧呀，智慧是从一心从定当中生的呀，没有得病，没有得定，没有慧呀，没有慧怎么能广学啊？所学的，那就是清凉大师所讲的正掌邪进，所学的正法都变成邪法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胡思乱想嘛，你怎么能得如来真实意？啊，你所学的那种，通通是你自己的妄想。所以这个一定要晓得，啊，念佛一定要得离一心，才有资格，才有能力 光学多了啊！你看禅宗一定要开悟，才能够出去参学啊！得定都没有资格参学，要开悟啊！就定当中开智慧了，这个时候啊，可以到外面参学了。参学就是光学多闻啊！这个教下的参学要到大开云集啊，没有到大开云集。也没有资格出去参学。啊，我们记住佛的这些教训，依法不依人，是绝对不会错的。啊，这是佛教给我们的。啊，第二个，依义不依语。啊，这一句的教训，对我们现在人来说。破除了许许多多的疑惑，啊，因为有很多人说，你比如《律部经》，拿这个《无量寿经》吧，12种翻译，啊，虽然有很多失传了，现在《大藏经》还有5种，5种翻译的人不同，里面所翻的内容句子都不一样，那我们依哪一谁的呢？佛给我们讲的，依义不依语啊。文字是语言的符号，文字翻的不同没关系，只要意思讲的不错就行了。这个教训很重要啊！啊，意思翻的对了就行了嘛。啊，语言多说几句，少说几句。啊，他这么说，他那么说没关系，只要意思相同，意思不错。就行了，不必在这个地方去争论。啊，在这些文字上翻译，文字上去争论，是错误的。你也不能得真实意。啊，争论一辈子，自己得不到一点好处。啊，所以这是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。困惑啊。那么汇集我们这个无量寿经有七个特点啊，这个事情没关系，就是在这个无量寿经的序文里面，他这个序文写得很长，写得很详细啊，诸位也可以细细的去读一读啊，《无量寿经》确确实实是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说，跟其他经不一样。其他经释迦牟尼佛在世只说一遍的，没说过第二遍的。唯独这个经是多次宣说，多次宣说，所以当时阿难尊者集结的时候也是多次的集结。啊，有的时候。佛说的详细一点，有的时候佛说的简略一点，所以他这个梵文的版本就不相同啊。那么这些版本流传到中国统统把它翻译出来，因此无量寿经的版本呢，这个内容啊出入就很大啊，不像金刚经，像金刚经6种翻译，不同的翻译打开来看，大致是大同小异啊，证明它这个原本是一种，啊，无量寿经里面差别很大，啊，这也说明了它的原本绝对不是一种，一种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出入。你比如说最大的48愿，啊，汉传里的时候24愿，那总不能24种变48，这怎么翻也不能这个办法了，啊，赵仪的时候36愿，这是最大的出入。所以从这上面看出来，至少是3种不同的原译本，就证明佛当年在世多次的宣说。那么多次宣说，可见的这个经的重要性。啊，不是很重要的，佛何必说这么多次？啊，所以唐朝善导大师 给我们说了，善导在中国传说他是阿弥陀佛化身再来的，啊，弥陀化身再来的，那他说的话就是阿弥陀佛说的，啊，他给我们说，如来所以现出世，唯说弥陀本愿海。这个意思是什么？他说，一切诸佛所以出现在世间，为什么？就是受无量寿经的。无量寿经就是他心目当中要受的，其他都是陪衬的。这个了不起啊！啊，我们想想有没有道理啊？有道理。尤其是末法以后，众生烦恼习气很重。除了这个法门之外，我们想想还有哪一个法门我们能够得度？啊，你说学禅是高啊，没话说，我们尊敬到极处啊。我想想，我没能力啊，不要说开悟了，我连得禅定的能力都没有啊。盘腿打坐，我也可以坐几个小时那里不动啊，不行。心里胡思乱想啊！啊，财色名食睡五欲六尘摆在我面前，虽然是好像蛮规矩，心里还动心呢。这就说明说，我决定还是在欲界呀，欲界。真正得到禅定，五欲六尘不动心。啊，欲界断掉了，这才能升到色界，才能到初禅呐、啊。所以初禅这个功夫的时候，世间五欲六尘、名闻利养的时候，绝对不会动念头啊，那叫定啊。所以我想想，我做不到，我没有这个能力。哎、啊，所以还是幸亏遇到这个法门，说待业往生。哎，这个意念不断，我也可以往生，这个我才有信心啊，我才有把握啊，不是一个简单事情啊，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要断烦恼，啊，说老实话，欲界就已经这么难了，啊，初禅呢，二禅定功更深了，到四禅，到四空天。四禅八定，说老实话还出不了三界。你才晓得这个法门修行真的不容易啊！所以别人修学那些法门，我五体投地啊，佩服到极处啊！啊，他有本事有能力修，我自叹不如啊！所以这个回过头来老实念佛。唯独这个法门是个平等法，明天后天我会找这个时间呢，把这个无量寿经呢简单跟诸位介绍一下，它的特色，它的优点。啊，也就是我们学了几十年，为什么回过头来选择这个是有道理的。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好高骛远呐，瞧不起念佛法门，认为这是老太婆教啊。啊，自命不凡呐、啊！啊，所以年轻的时候讲这些大经大论的，自鸣得意呀。讲到最后，想想看，自己还是搞六道轮回，绝对没有办法超越。啊，在深深反省的时候，赶紧回头。啊，再不回头，没希望了，没指望了。所以这是要懂得，真正懂得一义不一语啊，一定啊要能够其如如来真实义啊，如来真实义不是思维，不是想象，不是研究讨论可以带来的，要立心一时啊，换句话说要清净心啊，咱们用的这个方法巧妙极了，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心地清净， 你自然能够体会到几分呢？如来真实义啊，圆满体会不到嘛？万分之一二也许可能体会得到，那就很有受用了。这个第三句呢，叫我们一了义，不一不了义。什么叫了义？什么叫不了义？这个里面有很多种的说法，这意思非常之深广。最简单的、最直截了当的讲法，就是我自己呀、这一生当中，真正能够帮助我脱离轮回、帮助我圆成佛道的，那这就是了义。学禅的人，他那个法门，他那一部经典，能够帮助他明心见性，那个对他了义，对我来讲呢，不了义。那么再换一句话说，这个话是老僧常谈。契机就是了义，机是什么？就是我们本人。理是诸佛如来所证的真理，不违背。又能适合我这个程度，我修学这个经典，我这一生决定能够超越三界，能够了生死，能够证大菩提，那这就这个经对我来讲就是要义。我们要依这个经。那么我们来看看，华严了义不了义了？华严修法界观，我修不成功。对某一些人，41位发身大士，华严是究竟了义，对我来讲不了义。他能够成佛做祖，我办不到啊。法华经了不了义呢？对那个当机的，也是究竟了义，对我也不了义。我今天选择阿弥陀经，选择无量寿经，对我来讲是究竟了义。所以了义不了义，要从本人来看呐，不是从经典呢，经典步步经都圆满究竟了义，哪一步经不了义啊？所以诸位啊，这个了义与不了义是就我们本人来说的，不是法门来讲的，不是经典来讲的，你是以经典一法门，那我们就又搞错了，这个佛常讲啊，这一文解义，三世佛愿，三世诸佛的海喵啊，你把佛的意思会错了啊，所以一再跟你讲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这不是讲得很透彻很明显吗？所以了义不了义，平等不平等，是在机上来说的，不是在理上讲的，这个要认识清楚。换句话说，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修学的法门，而且这个法门是什么？说老实话，越简单越好。你看黄念祖老居士常常在讲经的时候拿照相机做比喻，他什么照相机第一呢？傻瓜照相机第一，一按下就张张好，不要技术的，这个就比喻什么呢？比喻这个净土念佛法，那个华严、法华、禅宗、密宗什么，那是高级照相机，又要什么对光圈，又要对色温，又要对距离，哪一方面对的不好，照的都不清楚。机器是好，一个机器几万块啊，可是36张一张都照不好，那就说不起机器。我们这个便宜的，几十块钱买的是张张好吧。问问自己是什么根基，选择什么法门呢？那就叫了义。那个照相专家都选择了高的，对他良意的。 哎，这个傻瓜照相机一按下去，对我来讲我是两亿的，啊，他那个东西给我不两亿，我这东西给他还是两亿，说说那个他一按下去也好嘛，也当着好嘛，这叫平等两亿，他那是不平等两亿。这个佛法真是啊，每一字每一句的佛的教训啊，我们都不能够。都不能够笼笼统统地把它带过去，那就错了。啊，幕后一句很要紧：一知不一识。这不但在学佛，就是平常做人也不能离开。知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讲理智，情是感情。啊，处事待人接物啊，我们能够用理性。你去处事会圆满，会少麻烦的。如果理性失掉了，专凭感情，那个事情就麻烦大了，啊，就会带来许许多多的烦恼，啊，许许多多的障碍，啊，学佛更不允许感情用事。啊，我们请教老师要理智，老师对待学生也理智。啊，不能说这个学生好啊，我很喜欢他，那喜欢就坏了，就落在情上去了。啊，情是迷惑，迷情呐。啊，佛法是理性。要把感情转变成理智，转识成智，识就是情识，啊，转识成智就是把感情转变成理智，啊，我们这个世间人颠倒啊，你看世间人常讲赞叹的，哎，某人知识分子，智转成识啊。啊，就是把理智转成感情啊，那叫知识分子。啊，我们学佛的人要转识成智啊，那不能变成知识分子啊。那变成知识分子，搞得再高明也是嗤之变聪啊。啊，所以要晓得怎么个转变法。啊，勤俭老实，理智。啊，同学之间相处理智，与大众相处理智，广度众生也理智，绝不落到感情。啊，那么这样，有些初学的同学来听，那佛法没有感情的，这佛法很残酷啊，很冷酷啊，这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我有一年参加佛光山的夏令营，啊，那大专学生夏令营，就有学生的时候，是个女学生，提出这个问题，啊，佛家专门讲智，都没有讲这个爱情，说那人要是没有爱情，活在这个世间还有什么意思呢？佛光山距离高雄很近。高雄不有一条爱河吗？我说那很好啊，你跳到爱河里去最有意思。他不知道啊，佛家讲的这个要拿世间的话来讲，讲的爱是真爱呀、啊。你们这个世间人哪有爱、啊？虚情假意呀、啊。你看今天爱了结婚了，明天又离婚了，那什么爱呀、啊？所以谁有真正的爱，真正的情啊？诸佛菩萨了，摩罗汉以下的六道凡夫都没有真心呐、啊，都没有真情啊，也没有真爱啊，虚情假意啊。所以你跟他这些人接触，你要晓得，哎，什么都是假的，千万不要当真，当真就上当。 啊，所以佛教换个名词叫慈悲，世间人叫爱情，佛教慈悲，慈悲说是真实的爱情，啊，那是真爱呀、啊！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呐、啊，啊，佛度众生一定帮助你成佛，不到成佛，他绝对不会把你舍弃掉的。啊，世间人哪有什么真爱真情迷惑颠倒啊？那真叫可怜悯者，经常常讲可怜悯者，都是假的。啊，所以这是佛，这个最后一句教给我们是：一智不一识。啊，唯有理性，唯有智慧，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这个是要知道的，啊，所以我们能够遵守佛这四点教训，虽然生在末法时期，就如同在佛的面前没有两样。啊，我们今天的修学，依照佛的指示。啊，像刚才我举的这个早晚课程，决定不能缺少。啊，要培养自己的心愿。啊，心像佛一样的清净，像佛一样的平等，像佛一样的慈悲。啊，弥陀发48愿，念度众生。我们也要真正发48愿，每一天念这个48愿，不是念阿弥陀佛的48愿，阿弥陀佛48愿要你念干什么？要学啊！老师发这个愿，我也去发这个愿呐、啊，我跟老师发同样的愿呐、啊。那今天讲的同志，志同道合，你将来到哪去？一定到西方去了，因为尽虚空变化界找不到发这个愿的地方了。发这个愿的只有阿弥陀佛，你一定到那去了，志同道合。啊，这是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自己有信心的。啊，我们是凡夫，我们对宇宙人生的想法、看法、做法，许许多多错误。啊，这些错过错，在原则上。大体上，无量寿经佛都给我们指出来了。我们念了之后，认真就反省。啊，我们还有哪些过失？啊，每天去念，每天反省，天天改过，这叫真修行呢，这叫真正忏悔呀。啊，忏悔不是在佛菩萨面前念几句忏悔偈，那个罪业就忏掉了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没那么容易啊！啊，改过自新啊，是真忏悔。啊，昨天的过失我今天没有了，今天的过失我明天一定改掉，这叫真正修行，这叫真正忏悔。啊，用这样的心态去做早晚课，你才能够真正得到利益。啊，过诵是在佛菩萨面前学习，学了之后要应用在生活上。啊，换句话说，这一天从早到晚。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都不违背佛菩萨的教训，都能够遵照佛菩萨的教诫去做，这才是一个好学生呢。啊，是佛的好学生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把错误的观念修正过来。佛法是师道，佛是我们的老师，菩萨是我们的学长， 菩萨也是佛的学生，前期的学生，好像同学一样，校友啊，他是前期的，我们是后届的。我们从佛门的称呼，可以非常明显的体会到，我们称佛称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本师是根本的老师，是创建这个教育的最初的一个创办人，我们称他做根本的老师。我们拜佛不是拜偶像，不是迷信，不是盲从啊，我们是尊师重道啊。所以遇到些外国人，啊，看他们看到我们是多神教，看到我们拜木偶啊，所以往往轻视我们，我们要跟他解释明白，啊，他就理解了。啊，他们把这些佛菩萨都看作神，没有，我们佛教里头没有神，没有供上帝，没有供神，我们所供的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最初的这个老师，啊，最初的这个老师，距离我们现在西洋人讲法已经2500多年，2500多年那个老师，我们还念念不忘。我们对于眼前的老师，怎么忘掉了？我们对于眼前的老师那个恭敬心从哪里生的？就从这生的。啊，我们孝顺父母，对于千年万世那个祖宗，我们还供一个牌位，历代祖宗牌位，天天来祭祀。眼前的父母，你怎么会忘掉？这是这教孝教敬呐，孝敬用这种手段，用这个方式，使自信里面这个性德能够流露出来，能够应用在生活上。这是教学啊！啊，不懂的人把它看作迷信，就是冤枉不冤枉？菩萨是学长，是同学。古老的那么久的那个学长，我们都不忘记，先前的学长。